朝初期沿用其意，而把农历新年正式定名为春节是辛亥革命后的事情。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，由于那时要改用阳历，为了区分农阳两节，便将元旦定义为新历的一月一日，将农历的正月初一改名为春节。我是景飞，在 FM 夜雨纷飞，祝各位新春快乐，新年大吉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我没有所谓，反正爱情原来就是飘渺的感觉，我有所谓，忧愁滋味是唱过再也吹不回，和自己过不去，也求谁去爱你，我不想付出，为何他要退去？有没有他没所谓，结不结合有所谓，有时情愿不如一杯热咖啡。有没有爱没所谓，快不快乐有所谓，他带不走我们的全世界。 我没有所谓，就算心碎，该你的你怎么拒绝？ 我有所谓，没有失语，我想再下去会上位， 我从来没后悔，只得到他一些， 我好想去逛街，我要自己给美。 只要我要明天还会有人追， 有没有苦没所谓，开不开心有所谓，我只在乎自己的感觉。 Oh go away， 去喝个醉，yeah, yeah, 为孤单干杯，祝失恋万岁。 心是忽明又暗，像空气里灰尘在飘荡着，阳光跳跃在平静海面汹涌，最深的看不见，回忆是波浪推移着，爱是偶然的存在，还是种莫名的意外，心锁了就打不开，

被雨滴泼得朦胧，看不清多努力记得笑容，安慰不总是对的，会撕裂伤口，不是不肯讲心情，而是说了谁又懂。以为在恋爱会找到幸福那种，以为不快乐理由是渴望不同，一次又一次分手，忽然有感受，越要完美的往往越渴求成伤痛，总是会陶醉寂寞，岁月它从来不退后，舍不得一千人心自负放弃的，也就错过可以带来未来的。谁不曾为难自己才慢慢看透。